书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噜翻满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老少两相宜，为您播出不同年龄段的相声艺术家的作品。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叫做弹歌，表演者是石小杰、李增瑞。 我们俩石小杰和李增瑞在这儿给各位现演了。现演了， 什么叫现演呢？ 啊， 咱们这叫展演。 展演啊， 哎， 你展好了叫演，展不好就叫现演。 这不像话。 问你一下，你喜不喜欢音乐呀、啊？ 我喜欢歌。 哎呦， 喜欢 你看看，这就是咱又谈一块来了。 怎么呢？ 我对音乐的美又研究了。 哦，你怎么研究的？ 哎呦，现在这歌曲啊，咱说白了，现在有一些歌曲确确实实听着的，咱不觉得美。 是吗？ 那天我上摊上看见了， 啊， 大街上卖的磁带 怎么样？ 10块钱6盘， 我怎么那么便宜？ 饶您一只单丝袜子，我 还带饶袜子呢， 便宜卖不出去了。 哦， 歌不好啊，还有他那歌词一听出来您就倒胃口。 这歌词怎么了？ 哎，有那么一首歌您听过没有？ 哪首歌？ 你知道我在等你妈，这歌听过没有？ 啊，这我知道。 你说这什么歌？你说，各位您听这什么歌啊？你说庸俗不庸俗？你说你跟他搞对象，你琢磨他妈干嘛呀？ 啊， 你琢磨他妈，他爸爸能饶了你吗？ 行了，你呀、啊、你没弄明白啊，没弄明白， 什么没明白？ 没弄明白 啊， 这是一句问话， 问话、哎，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对啊， 哎，这个妈不是女字旁那妈， 那是哪个？ 是口字旁那妈。 哦，你这 问话， 哦，你说就明白了，啊、那是一个那口子旁那个妈， 哎， 问你知我在等你吗？ 对呀、啊， 唱你听得出来吗？ 那、啊、怎么听不出来啊？ 你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 我这唱着，你看是哪妈？ 啊，你唱唱， 我、哦、对不 对？你就别抬杠，别让我听你这样，你听着、嗯，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哪个妈？ 还真听不出来。 完了， 那怎么办、啊、 应该是这么唱，大家就明白了。 你怎么唱？ 这么唱。 嗯， 你知道我在等你妈？问号， 问号。有这么唱歌的吗？ 你说这叫什么歌？你说说。 这是差点。 说是不是？ 差点。 现在我跟你说，就我为什么不听这些歌曲？ 嗯， 有些那歌曲拿来之后我一看不好听，我就不听了。这尤其是现在这新歌，毛病多了，不听。 毛病多 哎，对， 那我要找首歌，你就挑不出毛病。 你甭说，说什么都有找出毛病来。 雪城的主题歌《我心中的太阳》，哎，这歌 哦，好，你说那就是那小欢子唱的那首， 小欢子， 小欢子， 刘欢 是啊，就那脖子短点，头发长点，那眼小点，一唱歌那个， 那位， 刘欢唱的 这歌唱完，观众爱听吗？ 当然爱听了。 这歌， 哎，咱们要鼓掌。 这 个，哎，对，你看， 你说真有给他捧场的。 唱着， 这歌毛病也有。我把这歌词唱了，咱们挑的毛病成不成？ 这能有什么毛病？ 您听着，歌词是这么唱的。 怎么唱呢？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记不到哪个更大更亮。 这还给鼓掌了，这是 啊， 词儿都唱错了。 怎么唱错了？ 应该是我不知道。 对啊， 什么叫我记不到？ 他记不到不记到这一个意思。咱说这歌词 怎么了？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冒昧的问你一下，什么时候中国天上有太阳？ 中午 十二点正当空有一红太阳。 啊， 您给我趴河边看去，你能看水中有个月亮？ 这看不出来。 你能看这水中有月亮，您成二郎神了您。 那你怎么唱 合理啊？ 怎么唱就合理了？ 我改改词儿就合理，观众就爱听了。 你怎么改？ 应该这么唱。 嗯， 天上有个月亮，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远，哪个更亮。 您听我俩月亮啊，到眼儿上 这才合理呢。 对， 下面那句也有问题啊。 哪句？ 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我不知道哪个更大，哪更高。 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大树大，小树小，大树高，小树矮，他都不知道，他站着还给我唱呢。尤其最后一句，我对他意见最大。 怎么了？ 他把在座的朋友当成什么样的人呢？他不分男女老少，他扯着嗓子教训大伙儿啊！ 怎么教训呢？ 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啊！下雪了啊，天晴了啊，天晴别忘戴草帽。我戴什么草帽啊？我给你多少广告费？你给这草帽做广告来了？啊？在座的朋友一人戴一草帽都什么形象啊？咱甭说别人，就是说你李增瑞穿西服机领带，我给你扣一草帽，你就不是说相声的了。 我是 你赶着车的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小杰、李增瑞合说的弹歌。董建春、李丁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对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作品呢原创性很高，语言节奏明快，表演热烈火爆，非常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下面就请您欣赏这段知吃诗。 谢谢， 哎，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特别的高兴啊，我能够独自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聊一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今年我就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发现 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在台上给大伙儿表演这个东西你不会。哎，李丁，别说你不会，这个东西你连见都没见过。 我还不会。 对了， 你表演这节目我不会， 没见 过。哎呦，来，那咱们掌声有请董建春给咱们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 什么？等会儿， 不是下一蛋，好吧？ 下蛋像话？ 下一个鸡蛋，好吧？因为鸡年就得下鸡蛋， 行了。 然后蛇年就下蛇蛋，其他年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其他年都是哺乳动物。 你没完了是吗？ 那就比较血腥。 怎么回事啊？谁下蛋啊？ 那你不我没见过，还我不会的。 我也不会，我跟这台上下蛋，我没场地，没设备的我。 那你什么东西啊？我 知道的东西你不知道，这是刚才主持人报的这个名字，知吃诗，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一猜你就不知道。 我 好，既然你 我说我说话了吗？我谁不知道？ 那你知道知吃诗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还是了吧？ 什么意思？ 知吃诗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从今以后 怎么着， 我就再也不说相声了，知道吗？李丁，我不说相声，我转业了，我要当知吃诗了。李丁，我找到新工作了。 你该找个新大夫了。你要疯啊，建春？ 没疯啊。 干嘛呢你？ 怎么知吃诗是我一新爱好？ 我发现你一个新毛病。 什么？ 你现在不按时吃药了？你 什 谁没事？ 什么叫还新爱好？什么东西？什么叫知知识啊？你大伙儿都不知道。你要是你抽风，你要是怎么就起飞了？你就 行行，我不起飞行不行？我简单的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词。首先介绍诗这个字儿。 诗。 新华字典里对于诗这个字儿的解释是 什么意思？ 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哎呦，真知道， 是干的反义词。 什么？ 所以这个词儿啊， 建筑，建筑，别说，别说，建 筑，我说错了， 你差一点点就说对了，这。什么叫干的反义词？哪个诗啊？ 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人家新华字典白纸黑字可写的 清。对，是新华字典白纸黑字啊，前面一个大黑字，后边好多小字儿。 对呀、 啊，后边这些小字儿是解释前面这个字儿的 啊， 不是整本字典都解释这一个字儿的。 咱俩谁摊上抽风啊？ 哪个诗啊？ 反正我这么一解释，大伙儿就明白了。诗就是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这句话对， 叫做诗。 对， 可以说啊，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这诗， 是吗？ 就拿你举例子， 说说我， 李丁， 我， 你刚出，哎，你死的时候 啊， 烧你的这叫入殓诗吧？ 入殓诗。 所以说啊，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这么精彩啊，离不开这诗。 我一生就入殓诗是吗？我这一生也太简单了吧。 你刚出生的时候 啊， 管接生的这叫医师吧？ 医师这， 你死了有入殓师吧？ 哎，对、 啊。所以说人这一生啊，生老病死。 我刚生来，嘎巴我就死这儿了，是吧？ 什么？ 我怎么就出了医师就入殓师？ 长点儿。 对，其他 刚出生的时候， 刚出生的 管接生你的，这叫医师吧？ 哎，这叫医师。 你去体检有医师吧？ 体检有医师。 你去看病有医师吧？ 有医师。 你死了有入殓师吧？所以说人这一生啊，生老病死、啊。 我这辈子就没离开医院是吗？ 怎么 我啊？我就这点活动地方是不是？小萝卜头跟监狱长大的，我跟医院长大的是吗？ 你别老胡联系，别的诗有很多呀。 其他的诗你说呀？ 比如说啊， 啊 管这个音响的 音响， 这叫音响师。 音响师这 管这个化妆的 化妆， 这叫化妆师。 化妆师 管这个道具的叫道具师。 道具师 管流动人口诗词写作的流失师。 谁？ 这些诗都是咱们生活的。 你别说什么玩意儿，还流动人口诗词写作的 流失师啊！ 哎，你这流动人口业余生活也太丰富了吧！ 你别说天 了，还有诗词写作的问题，你这支持支什么意思？ 我这个 啊，就是知识分子痴呆协会的是吗？就支持是，对吧？就你一出门就这样， 不是？ 真悲哀，这一次诺贝尔奖又没有我的提名，就您这样有提名那才是悲哀呢，才是。 你瞎演什么呢？你这个 怎么了？ 怎么回事？是这么解释呢？ 怎么不、就是？ 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知吃诗不是这意思，知吃诗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叫知吃诗，明白吗？知道的知，吃饭的吃，吃饭的吃， 什么玩意儿呢？你说的 吃怎么吃过吗？吃吧吃吃吧吃吃吃你， 真是的。建川、啊、以后上街的时候离那疯狗远点好吗？ 你怕它咬我？ 我怕你咬它。你这劲儿比疯狗强多了，对吧？ 我就告诉你、 啊、 知吃诗就是对于吃饭的知识、 啊、 特别了解的人就是我。可以说我这个人啊， 怎么着， 北京四九城、 嗯、 全国四九城、 哎、 乃至于全世界四九城，就没有我没吃过的。 又没人话，什么叫全世界四九城啊？ 这话有问题啊。 全国四九城我就没拦着你，还全世界四九城 吃过呀？ 你吃什么呀？大爷，你们家住哪儿？我们家太极陵南门外贾家胡同。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最喜欢吃正宗老北京美式炸鸡。 换了，没有没有。 老北京炸灌肠。 行了行了。 炸兔崽子，炸王八蛋，炸一切。 炸一切，哪儿找那么大锅去你？ 什么叫全世界？ 还老北京美式炸鸡？你告诉我，这玩意儿是老北京啊，还是正宗老美式啊？ 正宗老北京美式。 怎么吃啊？ 拿叉子吃啊，老北京都拿叉子吃饭的。 我就听说老北京掏粪用叉子，还那么用吃饭用叉子。 没有全世界四九城，你给画的地图是吗？ 北京四九城这话没毛病吧？ 北京四九城， 北京各种的食品呢多了去了， 是吗？ 随便介绍了一个，比如说您要是想吃炒肝，在北京去哪儿啊？ 到哪儿吃呢？ 前门外鲜鱼口天兴居的炒肝。 哦， 想吃卤煮， 嗯、 南横街小长城的卤煮。 做广告。 想吃这个炖吊子， 嗯、 西四砂锅区、 嗯。 想吃九转大肠，丰泽园。 简直，咱们能别老紧着一个部位吃吗？ 不是，我就为了举个例子。 您举的这不是例子， 那是 是肠子。 什么肠子呀？ 怎么这么骚气呢？您吃的 就告诉你，吃的东西特别多，特别的好吃。我好吃。 对，没错没错，好吃懒做，说就是这种人。 不是，没有。 怎么样？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好吃不懒做， 好 我偷工不减料。 什么？ 我认贼不做。 那你认他干嘛呢？你那么闲的，还认贼不做父？ 就 认他当儿子。贼，打今儿起我算你爸爸，我扎死你！ 乱七八糟的， 你跟贼斗什么闷的呀？ 吃的东西多、 啊、 不光吃的东西多、 啊、 对于吃饭的知识我也掌握也了解。 了解吗？ 这些你都不懂。 我不懂。 中国礼仪之邦，餐桌上就有讲究。 有吗？ 不是说十个人 啊 坐一圆 桌， 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对，是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谁让你吐去了？ 谁这么吃饭？谁到那儿吃饭？你们家吃是吗？我们都嗷吃，到你这儿吃， 怎么说那么脏呢？ 谁脏？对，还十个人坐一圆桌等着我，我等着我到那儿开始吐，我吐完他们得吃， 是吗？不是这意思。 什么？怎么叫不？ 就是宴会聚餐、 啊、 这个桌这个餐桌上少不了礼节和礼貌，这些你都没听说过、 哎、 怎么约饭、 哎、 怎么敬酒、怎么点菜、遇到突发情况怎么你有病吗？什么德行你这是？ 哪儿吃个饭还那么多规矩？到那儿吃不就完了？ 逐一介绍一下。 您说说， 说出来就能吓死你。 我就不死我干嘛呀？说个吃饭的规矩，嘎巴死这儿了。 这都是知识， 我太脆弱了。我说我打小就是入殓师呢。 没听说过，别老胡联系行 吗、啊？我不联系，您说说。 介绍一下啊，按顺序来。 对对。 首先， 嗯， 怎么约饭？ 怎么约饭？ 得提前约。 哦，提前约。 一般啊，提前一到两周约这顿饭， 啊、 代表约饭这个人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怎么叫心里有你啊？这词儿怎么那么奇怪呢？ 哪奇怪 啊？哦，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一顿午饭。哎呀，不行啊，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呀、啊，现在。这不是我心里有你吗，王总？王总，哎，不行不行，哎，我不是你的菜，心里有你啊，王总，快 说 了。王总，张总， 怎么要吐？别老吐行不行啊？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就是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啊、 所以得提前 约。就重要就完，心里有你。 就这么说吧、 啊、 李丁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 啊、 所以我要请他吃饭、 啊、对对对， 必须得提前 提前一点。 李丁五百、啊、年后我请你吃饭，请你吃好的。 五百年 这是约饭， 建川， 然后点菜、啊、 你请我吃唐僧肉是不是？ 这个点菜啊是 等不了。建川，建川，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说说怎么点菜、啊、 你理我行吗？你跟您说话呢。 点菜有规矩。 点菜有什么规矩？ 问一问在座的各位、 嗯啊、 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哦，这些大家都注意。 像咱们一起吃饭， 对对， 让我点菜，我得问李丁、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废话，谁吃井盖啊？咱各位上饭馆点菜，打开菜单第一页显特色菜铁板井盖，有这个吗？铁板井盖，那不就俩铁板吗？那不就是？ 是是， 谁铁板谁呀、 啊？ 铁板心说：“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儿了。”井盖说：“哎，孙飞，你别让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闹了， 你别闹行吗？”什么乱七八糟？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不吃不吃，都铁 不吃井盖啊？ 不吃井盖， 那你吃醋溜挖掘机吗？ 不吃 回锅播音七四七。 哎，建叔，我是看着特缺铁是吗？我吃都什么玩意儿？我消化得了吗？我 啊，最近你胃口不太好、啊。 我牙口不太好，哪有吃回锅挖掘机？好像张总，你这挖掘机真不 错。得告诉你得点清楚了、 哎、对对对， 这是点菜、 嗯嗯、 还有啊， 还有 在用餐过程当中更应该注意。 注意什么？ 最主要、 嗯、 注意自己的仪容。 怎么还吃死了？ 那叫什么？ 那叫仪容干嘛？ 那叫 仪态。 对，吃饭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仪态态。 你带谁吃饭去了？你 别跟张总吵， 别跟谁， 他心里没你。 没有，哪有仪态态的事呢？就是仪态， 注意形象。 哎，注意形象， 难免啊、发生突发情况， 有可能啊， 千万不要紧张， 是吗？ 这时候要在心里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 这没什么， 没。 乐什么呀？ 莫名的想笑。 别老捣乱，教你知识了、这没什么， 没什么。 冷静的叫服务员， 冷静叫服务 员，帮我把这处理了， 处理 就完了， 完了， 明白了吗？ 你看，嘿，什么意思？ 还是没明白呀、 听不懂的。 咱俩给大伙表演出来， 表演一下。 跟这吃饭呢， 吃饭呢。 你给我出一突发情况， 突发情况， 看我怎么处理。 哎，行行行、 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建春、不好了， 怎么了？ 太平天国攻上来了，快跑啊！ 哪儿跑啊你？ 你敢推我，我是朝廷的人。 你天庭的也不能胡说呀，还太平天国供上来，我跟咸丰在一块吃饭呢、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说一饭馆出现的情况。 饭馆，饭馆。 再来，张总吃菜，给你夹菜啊。 建春、不好 了，怎么了？ 你儿子掉卤煮那锅里了，快捞去！别鼓掌了，一会儿孩子钻肠子里边就不好找了，那就。 你儿子才钻在肠子里呢， 你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服务员， 服务员，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把我轰走了怎么？ 没有你这种情况、 没有这情况。 这样换过来， 换过来， 你跟这吃饭，我给你出一情况，看你怎么处理 啊。行行，我吃饭， 最后一点 啊。哎，好来，张总， 算了。 是，来，张总，你干嘛呢？你来，张总，张总，吃饭，吃饭，来，张总，来吃这个铁板请客，来吃，来，我给你砸碎了吃，来，张嘴，来，张嘴，哎，张嘴，哎，我给你争取争取， 等 儿的， 等， 这样，对，张总，来，拿吸管，拿吸管嘬，嘬，张总，好，我不闹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好好演，好好演， 注意我的动作，我刚才有行为了，知道吗？你注意一下，再来， 哎，张总，来吃饭，这 个， 哎呦，这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这没什么 哦。 服务员， 怎么着？ 把那锅汤都浇他身上。 以上您听到的是董建春、李丁二位合说的知吃诗。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得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老前辈表演的小段，叫做底漏，表演者是郭全宝先生。 前些日子我在西单菜市场，我看见有两个老大娘那儿说话，俩老太太谈话，我在旁边那儿听着。哟，张姐，哦，李姐你好啊，咱们姐儿俩可老没见了，可不是吗？哎呀，您这也搬家了，我也短看望您。是啊，您的孩儿们都工作了，可不是吗？我那儿子都结婚了，一年多了，啊，姑娘也大了，哎，可不是吗？都出聘了。哦，您的儿媳妇跟您还合得来，挺好啊。我那儿媳妇啊，嗨，您还提呢，人倒是不错。干活啊，手底也挺利索，就是有一样，我不怕您笑话，咱们姐儿俩过说这个，这儿也没什么外人，我跟您说，我这儿媳妇就有一点不好。怎么了？嗨，我这儿妇啊有点底漏。那要说什么叫底漏啊？就是由啊婆婆往娘家偷东西，这叫底漏。有点底漏呢。我儿子挣多少钱也不够他叨叨呢。俗话说得好，家贼难防，您说我这不该着不省心吗？哎呦，是啊，嗨，这也该着，做老人的就睁一眼闭一眼吧，只要人夫妻俩和美就行了。

啊，你看片不少啊你。 啊，哎，干嘛去？ 你不相信我，我不说了。 谁不相信？我信。 跟您这么说啊，这故事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爸是怎么发的。后来他就到美国了， 到 我爸开一门板就去美国了。到了美国身无分文啊， 啊， 于是只好在华尔街做小生意挣钱。 没本儿做什么生意啊？老爷太太哟， 也累赚去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 嗯，我妈是跑早了啊。 马上华尔街轰动了 啊， 人们奔走相告， 说什么呀？ 老乡们快去看看吧。 老乡 楼下来了个街头表演艺术家 啊， 那吐血吐的跟真的似的。 呵，那就是真的。 下班就看你父亲表演 啊， 你爸爸抽胸口拍一下 怎么样？ 他们给出一美分。 给， 哎呦，这抠啊，那拍一下才给一分钱，积少成多嘛。 啊， 不到半年你爸爸勒出一小餐馆来。 好嘛，我爸全楼了。 小餐馆生意特别的红火 啊， 就连盖茨、乔布斯和巴菲特也经常的光顾， 这三大巨头。 嚯，这仨人啊，早年是你爸爸的忠实观众 哦，看过勒砖 啊。喜欢你爸爸的艺术 哦， 更喜欢你爸爸现在的厨艺。 是， 只要他们仨一来 啊， 你爸爸亲自接待， 得招待。 盖茨先生 啊， 您吃点什么？ 吃什么呀？ 哦，炒土豆 啊， 来，您坐那桌， 哎，那边， 这乔布斯先生， 啊、 您是哦，您是炒茄子，您坐这桌， 哦， 啊，巴菲特先生，您是哦，炒柿子椒，您坐这桌， 哎，受累 啊， 您让他们仨坐一桌，来个第三鲜就行了。 反正你就想吧，有这仨人捧着这餐馆错得了吗？ 那名人效应啊， 你爸爸当时就发了， 哎。这多少钱？ 现在的市值 啊， 估计好大，好几百亿呀！ 那么多钱， 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 都给我， 只要你现在签字就拿钱啊！ 签呐、 啊，签呐、啊！ 快呀、啊！ 来，这是你们家30所豪宅的继承合约，请签字。这是你们家30000公顷土地继承合约，请签字。这是你们家连锁店继承合约，请签字。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嘿，还把大夫的衣服给偷出来，赶紧脱下来，脱，回去吃药去。滚！ 哎，他不能走。 怎么了？ 他不，我还得跟他回美国呢。 回什么美国？ 你有病吧你？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大律师， 他住31号床。 嘿，这还有名片呢，你看看，我们家花钱雇的。你看什么呀？你看什么呀？不认识我？ 我是富二代。 我爸爸美国老嘎子，开着门板去的美国，坐过泰坦尼克号，跟华尔街勒个砖， 来， 给乔布斯做过第三鲜， 来， 给他们做大吃。我是富二代，我有 钱。对，是，对。 以上您听到的是路遥回响二位合说的相声《才从天降》，下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两位相声老艺术家魏龙豪、吴兆南合说的批行话。 不论是过去啊，或者是现在，各行各业啊，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隐秘。 现在啊，叫商业机密。 从前呢、啊，开当铺的写当票，外人不懂。 那个字啊，只有他们自个儿认识，写的好像是乱七八糟，不过呢，绝对错不了。 对，干我们这一行的呢， 说相声的， 哎，说话的时候啊，总爱掉坎儿。 什么叫掉坎儿啊？ 掉坎儿啊，就是行话，也叫术语，又叫春点。 哦，这话外人不懂。 不懂最好。 哦， 那是走江湖啊，跑码头的一般用语。 哦， 这些话说出来呢，是不让外行人听懂了。 哦， 跟一般普通人说话差别很大吗？ 十万八千里，差得太远了。 哦，这么办，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俩人搭档， 嗯， 啊，我们彼此都可以称呼伙计。 哎、 啊、哎，伙计， 嗯、啊， 这谁都知道是我叫你呢。 是啊， 要想不让别人知道呢，我就得掉坎儿。 那么行话，这伙计怎么说呢？ 术语叫老何。哎，老何。 老何。 哎，别人知道啊，这是我叫你的吗？ 那不知道。 哎，看一看不叫看一看，叫把和。 哦，把和。 哎，女人呢叫果实。 哦， 老太太叫仓果。 嘿， 长得好看呢叫盘尖。 盘尖。 长得不好看呢叫念桌。 哦，还挺特别。 这是举几个例子。 嗯， 其实生活里的衣食住行啊全都有春点。 哦，这些个吊坎春点您都会。 会。是这个会是会啊，可是我不喜欢说。 为什么呢？ 嗨，还提呢，就为了吊坎我吃过一次亏。 怎么当的事情？您说给我们听听。 我结婚结得晚， 嗯， 38岁才成家。 哦， 那时候从演剧队下来，手里也没积蓄， 嗯， 因此结婚呢就没请客，俩人呢去公证鞠个躬的，这就算是夫妻了。 啊、哦， 谁也没敢惊动， 简单而隆重。 哎，没想到这就有人挑了眼了。 谁呀？ 陈义安跟周胖子。 哦，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陈义安啊，跟周胖子可就说了 啊， 这龙豪结婚也不说一声。走，咱们看看去，看看这新媳妇儿长得怎么样，找个机会啊，咱们要傲傲这个新媳妇儿。 哼，这是诚心呢，要给你上点眼药。 俩人商量好了，趁着我在电视公司排戏录影的时候， 嗯， 没在家，上我那儿去了。 哦，单挑你不在家的时候去。 到了我们家，一摁这电铃，我老婆从楼上下来开门，开开门一看呢，不认识。 是啊，还没见过呢吗？ 你们二大位找什么人？ 是啊，他们俩人怎么说呀？ 这俩人呢，掉上坎儿了。 哎呦，说什么了？ 陈英安说了，哎哎，老何，把和。这周胖子一撇嘴， 嗯 嗯，念作。说完了，俩人走了。 嗯，还好啊，没找麻烦呢。 啊、什么？没找麻烦？ 嗯。 哎呦，这楼子给我捅大了。 嗯，怎么呢？ 晚上我回来，屋里漆黑， 嗯， 开灯一看呢，我老婆坐在沙发那儿运气呢， 啊、 哦，那嘴呀撅得可以挂油瓶了。 哦，甭说呀，这气的晚饭也没做呀。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啊，那赶紧的问问吧。 哎，怎么了？哎，你跟谁呀、啊？哎，你倒说话啊。 哦，他没原因。 问了半天，我老婆才说话。 嗯、 哦。我和你讲了、 哦、 你认识的人呐、啊、都是外国人吗？ 外国人？ 我说你这话是从哪儿说起呢？我一个外国朋友也没有。 嗯，是啊。 哦，中国人。 中国人。 啊，中国人为什么讲外国话？ 好嘛，拿他们俩当洋鬼子了。 我说你先别怄气，你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说说吧。 下午有两个人来，问他们找谁。 嗯， 他们也不讲话。 哦， 那个贼眉鼠眼瘦瘦的人讲，说老何，把何。另一个胖胖的大口袋讲了，念说。 哈， 说完他们就要走去。 嗯， 你今天要给我讲清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说清楚我可以原谅你，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没了。 嚯、哦，太麻烦了！ 我要和你离婚。 哎呦，有那么严重吗？ 哎呦，这时候我才明白。 那赶紧跟他解释解释吧。 是啊，这俩人啊都是说相声。 嗯， 那瘦的呢是陈义安， 对， 胖子呢叫周志全。 嗯， 他们说的那个话叫吊坎儿。 哦， 是我们这行的行话。 哎， 老何呢就是伙计。 嗯， 这个把和呢就是看看。 啊， 俩人呢。是要看看你 啊！结婚的时候你们没请客吗？ 是啊， 所以没见过 啊。那个念作是什么意思？ 告诉他吧。 他问这句我为难了。 怎么了？ 凡是丑人呢、啊、都护短。 哦， 我要是告诉他那俩人说的这个念作是说他长得丑，